春光明媚，来来回回思想随你而飞，没有了你天地都是浪费，千山万水烟雾风景有多美，也比不上在你身边徘徊，千山万水任时光后退，也只希望在你身边徘徊。 千山万水沿路的风景有多美，也比不上你在身边徘徊。2014年的时候，莫文蔚终于把风景和爱人两全其美的收入囊中，她和她的先生两个人带了一只旅行箱游历了半个地球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，它是一首非常隐晦的异地恋的歌，属于80年代特有的表达方式，非常的含蓄。她说因为你不在身边，所以分分钟都需要你。80年一直在唱着英文歌第一次发行的粤语专辑的年轻人林子祥，正是凭借这首歌连续获得了两个金曲奖，成为当年的最大赢家。分分钟需要你，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1000岁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相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多闲事，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，似见阳光千万里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，扮靓啲皆因你，癫癫地皆因你，为你甘心作傻事，扮下星星叫，提到乜都笑，有你在身边乐趣，若有朝失咗你，花开都不美，愿到荒岛去长住，做个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对，对木头公仔做戏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相 站在巴黎铁塔的你，高不可攀是我们的距离，想起你大街的咖啡厅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有个我专注着你，